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嗱，即系啱啱翻到嚟啊，咁我哋就有新，即系啱啱睇到新闻啦，就系话原来而家咧连欧轩都被捕，咁即系 update 下大家名单啦。咁如果而家被捕嘅咧，就有边个咧？阿郑松泰啦，阿郑松泰都濑嘢吓，咁啊，同埋呢一个即系郑松泰就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啦，其实系因为喺七一嘅时候就呢一个立法会啊，即系呢一个叫做系冲击立法会，佢话原来咩又因为牵涉煽动呢一个即系刑委啊。啊，咁啊，即系同呢一个阿孙晓南一样，孙晓南就系前港大学生会会长啦。咁议员嘅，咁啊欧轩啱啱就被捕，就系话咧，因为呢一个叫做系 七月七号 系啦，即系阻碍警务人员即系执行职务啦，同埋叫做系即系袭警，佢话吓，咁唔知咩理由袭警啦。七月七号即系九龙大游行嚟嘅，嗰个就系、是。咁跟住就去到，如果你唔係非議員嘅，咁你見到即係眾志亦都賴嘢啦。眾志今日你見到阿黃之峰啦，黃之峰就主要就喺呢一個 地鐵， 唔係包圍警總嗰次。 哦，煽動人哋包圍警總嘅最後就係、 是嗯、包圍警總嗰次。咁嗰陣時咧，佢陰功啊，佢啱啱出賊咋，咁就佢就即係急不及待走去即係落場啊。 咁咧就喺呢個下角度帶隊。 吓、啊，佢话转场啊，因为嗰阵时话吓， 包围警总 嘅说话咁样样， 咁啊同阿周庭， 喂、 啊， 但系其实佢真系冤枉嘅，大佬，啲人都唔听佢点啊，即系其实确实系， 但 系 入晒佢数嘛， 入晒佢数啊，因为佢知名噶嘛，大佬啊，佢 icon 啊嘛， 咪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一个、啊、即系所谓嘅大手部咧、嗯，即系除咗第一方面就系瞄准紧听日八三一，究竟我哋听日有几多人出、啊？某程度上咧，佢系需要吓大家， 嗯， 震慑大家。立法會議員我都拉， 嗯， 嗱歐軒或者譚文豪又好，甚至乎尹兆堅， 譚文豪唔知啊， 等等嘅人都好咧，喺成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佢係做咗一個 mediator 嘅角色。 係，如果你話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嘅話咧，咁呢樣嘢咧就其實佢放寬，佢如果佢係嚴格執行嘅話，咁好多人都賴嘢喎。如果係咁樣嘅話， 咁佢哋事實上係執。阻止警务人员走去殴打市民嘅啫、 啊， 因为你睇翻，即使你现场又好，你睇 live 都好，你见到嗰班议员就系、是、即系一见到嗰班差佬真系追嗰阵时咧，佢哋话：，你唔好乱嚟啊！咁 如果你咁样嘅话啦，即系你又系七月七号嘅话啦，咁夜晚啊，即系嗰啲人走咗去占旺啊，咁啊许志峰同埋谭文豪都濑嘢噶啦，咁样就 唔好话立法会议员啦。佢而家甚至乎賴埋啲記者添，因為好多時記者企咗喺中間噶嘛，係、 嗯、 擋住啲示威者噶嘛，足夠時間俾啲示威者可以即係撤退噶嘛。唔好話係記者添啊，啲醫護人員咧、 嗯， 即係嗰啲大家著住衫嗰啲啊，佢覺得而家你班友仔係成班夾埋嘅。 嗯 ，OK， 由議員到醫護到記者， 嗯、 全部夾曬喺差佬同埋呢一個嘅示威者中間。就拖延佢嘅成個推進嘛、嗯，拖延佢嘅即係抓捕啊嘛。 哦、嗯啊，你漏講咗沙田區議員去粵語，佢都係咁樣嘅啫。 咪係咯，咪所以其實而家佢嗰種震攝作用咧，其實係瞄準緊八月三十一號。 係啊，嗱， 你哋停唔停啊？嗱，你唔再停嘅話，我繼續理。 唔理入唔入到罪都好，總之今日咧就係、是、要做一個咧大抓捕嘅動作。系嘛？即系可能咧，最后尾要 drop case 嘅。咁但系点样都好啦，点解要安排晒今日去捉嘅啫？就系、是、其实帮听日做一个逆宣传啊嘛。 仲系全部啲友都系知名嘅人喎。 系啊， 因为如果你系普通嘅示威者，佢、 嗯、 上咗你屋企，可能根本大家都未必会报道出嚟啦、 嗯。 今日嗰啲全部系有名有姓嘅人，系、 嗯、 公众人物嚟嘅。所以其实而家系有指标性嘅，系有指向性嘅。为咗听日嘅集会咧。是乜嘢都做得出㗎啦。 拆大台㗎嘛，差佬拆你班示威者大台㗎嘛，諗住。 所以我咪就話囉，回歸返我個基本點就係話，喂，你係唔想停。 嗯。 你係不斷係激起個民憤，繼續火上加油。喂，原本大家好多人都覺得，喂，殺咗兩個最低消費，即係收個貨先啦，其他嘢再理啦咁樣。有風聲係咁㗎嘛。 嗯。 就係佢吹緊和風啊嘛，又 所謂和風咧，就即係拉曬你嗰啲咧，即係喺度幾吉吉嗰啲人先，咁冇人幾吉吉啦，咁咪有和風咯，係嘛？呢種咪即係撲街咯。所以點解阿林鄭呢個八婆咧最毒婦人心就咁解啊嘛，係嘛？呢、這個就係所謂解決問題啊嘛。最後尾嗰個反抗咪越搞越大咯，就咁簡單啫嘛。你估真係會驚咩？喂，你而家喂去到前線啊！去到前线，我哋有示威者，佢哋十二岁都有啊，小学生嚟 嘅。哦，仲同埋个个写定遗嘱嘅噃，即系铺铺系谂住俾你，我预咗俾你拉，你够胆你就拉我嘅时候，喂，其实民不畏死嘅时候咧，呢、這个政权咧，其实应该本来系岌岌可危， 所以点解而家 更加系恐慌嘅？ 所以点解而家咧，去到咧，琴日啲人咧，即系去大家，我见到遍地开花去睇呢一个 Winter on Fire 咧。喂，其实你知道镜喂，大佬，如果大家都以 Winter on Fire 呢套戏啦，作为一个行动指标啊，或者一个理念指标嘅话咧，咁你好大镬噶。你知唔知最后尾 Winter on Fire 其实死咗几多人？死咗120几人嘅，其实系。最后尾受伤嘅人2000几个，咁最后尾咧系93日，咁其实都就嚟近噶啦。我哋而家83日，仲争10日嘅咋，其实系。咁但系乌克兰咧，佢最尾好彩，喂，起码呢一个啦，叫做系即系总统啊，都会流亡咗，走咗去呢、這、一个，走咗去呢一个俄罗斯。嗰阵时 Winter on Fire 呢一个所谓独立广场革命咧，其实系唔系叫反送中，叫反送俄。系嘛？其实同而家香港都算相似噶，只不过即系我哋香港比较唔好彩嘅就系我哋唔系一个民主选举去制衡啦，而且我哋都唔喺天子国脚下里边搞抗争啦，系嘛？香港搞抗争，始终同北京去搞咧105000里，系嘛？争好远。喂，其实佢可以用好多招数搞嚟，佢而家唯一惊嗰样嘢系咩咧？ 拉到翻上大陆咯， 就系惊啲人啊，翻大陆宣传啊嘛， 就系输出革命咯， 即系好似陈秋实啦嗰啲人咧。捉咗翻上去之後咧，其實要被失蹤就係咁解噶嘛，係嘛？陳秋實嗰條友係嘛？喺大陸做律師嘅，北京做律師嘅，係嘛？你呢樣大鑊啦。 所以我越嚟越咧係睇唔到佢成個局係乜嘢，即係葫蘆裏究竟賣咩樣咧、喂，如果你怕咗我哋輸出革命，係嘛？我哋翻去嘅時候。即係大陸人有樣學樣，甚至乎你截曬啲自由行都係其中一個樣嘢就係咁啫嘛。你估你真係怕咩？你最驚就係啲即係大陸遊客嚟到香港睇住我哋有樣學樣，跟住又搬翻啲嘢翻上大陸。好啦，咁點解你唔解決問題？ 唔係個狀況其實咪等於你文化大革命咁樣啫嘛？你毛澤東。即系谂住动员班学生就搞掂刘少奇，点知咧就搞到全国都一劈嘢咁样，咪叫人上山下乡。即系最紧要就系掩饰到嗰班官处理政治斗争所带嚟嘅嗰个负面效果嘅嗰个责任嘅啫嘛。即系只要嗰班官佢自己搣咗个雕嘅话，咪自然会解决噶啦。咁问题就系、是，喂，各个部门都知道自己濑晒嘢，冇办法冚呢一个档嗰阵时，咁点算咧？咪只能够搞更大嘅镬咯。 喂，同埋你一路以嚟咧，系对香港嘅形势咧，不断系误判，误判完一次又误判错一次，又误判错一次。 唔系，但系林郑呢咁精明嘅八婆咧，冇理由误判嘅，其实系 好难讲，系嘛？佢系适宜做一个 department head。唔系適宜做一個 CEO 或者係Board of Directors 嘅 Chairman 嘅，即係董事會主席係講方向，即係大策略嗰啲，喂佢全部唔掂嘅，佢做伙計。 唔係，其實搞下咧，啲人都開始懷疑，我諗都係，喂，究竟點解林鄭咧？你搞咁耐咧，越搞越大鑊，你都唔喐佢啊？反而梁振英會喐啊？喂，梁振英相对于林郑嚟讲好小事喎，其实系。喂，大佬，即系你开始让我怀疑，起码让我怀疑啊！究竟系林郑 你怀念你嘅怀疑先？ 阿林郑系咪同阿习大有路噶？其实系咪吓？系咪佢二奶嚟噶？如果唔系，点解会揽佢揽成咁啊？大佬啊！ 补充你一个观点，如果你既然咧系想搞到咁难嘅时候咧，咁点解你需要换六八九咧？ 唔系就系、是、咯，就系咁样嘅原因啊嘛。 喂，点解需要换六八九啫？喂，而家我哋讲下，嗱，即系平成二，系咪？客观都有分析嘅时候，喂，六八九都冇咁夸张， 系啊？ 你谂下，除咗系即系叫咩啊？嗰个系831，系宣布咗人大释法之后，928系掟一镬出嚟弹嘅啫噃。跟住就武警时代，喂，咁你占，唔单止你话占领中环，占领埋旺角，占领埋铜锣湾。等你自己拖死自己算咯， 大家自己打自己喎、啊，係、嗯、嘛？嗱，你拉七警，跟住又拉埋你九子，大家鄧雲下喎、啊，唔會相信香港係冇咗法治喎、啊，起碼俾人嘅感覺。at least 俾人嘅感覺， 唔係 DQ 嗰鑊，佢都係令到成個民主派啞火嘅。你見到， 因為點解啊？你捉啱個位啊嘛， 嗯， 你玩緊呢個支那啊嘛， 嗯， 係嘛？你都唔知點 at 啊嘛，唔通你話咁啱啊？呢啲 hate speech 嚟嘅喎，咁樣 同埋宣誓咯， 係嘛？自己打自己嘴巴咁樣， 嗯， 反而喂，所以你講開又講，唔講又講， 嗯， 喂，六八九喺處理呢啲問題上邊，起碼精明好多， 係啦， 起碼唔會令到即係成個中央。是泥足深陷，冚头埋墙、 嗯。 你想想那时候话占中啲股票跌㗎嘛跌条毛啊。係咪咁咪阻下路咁咪咩咁大件事啊咁、嗯、你咪鍾意咪阻囉。係咪除咗即係928之外出嗰一鑊出去弹、 嗯、 都係几十粒啫大佬而家一日都唔止啦加加埋埋好似二三千粒啦已经。嗯即係你起碼唔會令到人哋覺得香港成個印象，基本上第一，無論法治、無論人權、無論成個制度，都係崩壞曬啊嘛。係、 嗯、 at that moment 啊，如果你 comparatively 啊、嗯，即係比較上嚟講，但係今時今日，喂，好似而家唔上街係唔得噶咯喎，我哋大佬，你唔上街做咩啊？而家係嘛？仲有咩希望啊，大佬？是誓死一搏嘅啫喎， 系嗱呢个就系所谓啦，退一步咧就粉身碎骨啦。其实而家我哋系冇任何退嘅本钱，因为其实坦白讲，原本你吹和风嘅时候，啲人都去谂喂大佬系咪？唉，即系好似阿林郑话斋啊，都攰啦，休息啦，系嘛？即系你咁样讲。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攰都好啊。如果你今次你真系唔抗争到底嘅话咧，系以后冇机会，因为佢而家唔系秋后清算，而家秋前清算。根本上你啲人呢想俾自己唞嘅理由都冇。喂因为其实讲真佢而家所谓沟通同埋拉人清算系同步进行㗎嘛。你点样炒国泰呀 ?16 个空姐落镬无线都有20个落镬係咪跟住而家你老师都开始话搞埋啦係咪喂而家所而家以呢个国泰做指标啊原来自己个人出 Facebook 讲下自己想讲嘅嘢都俾人炒嘅。唔係啊，淨係國泰啊，全世界都係咁啊。咁香港仲有冇言論自由啊？香港基本法27條點樣行啊？仲媽媽撲你個街， 有人 update 其實係嗰啲國泰嘅員工，佢哋唔係淨係講兩句啊，佢哋講緊係已經唔講嘢㗎啦，佢淨係拉咗某啲反 對拉咗你都你都會拉喎、啊，咁撲街喎、啊！你哋唔係政治審查係乜嘢啊？你咪搞你哋將大陸嗰套全面即係嗰種文革風氣全面搬來大香港咯。咁所以而家外國記者又問啊嘛，香港仲有冇自由經濟啊嘛？自由經濟係乜嘢？唔係話淨係你唔係你自由經濟，起碼就係在商指言商係嘛？喺職場上面，只論人嘅能力 ，meritocracy， 唔講政治見政見呢啲乜嘢？而家你點樣啊？你而家你係講紅唔講專、啊？香港變咗係乜嘢啊？ 唔係，同埋你做生意都係㗎。OK， 以前咁樣做生意，我唔理你咩政治立場啦。總之你翻工嘅時候，你唔好搞嗰啲嘢得啦。大佬，你唔會變成 咪就係咯 反共基地啊嘛？係 咪？ 係 咯， 我唔係要你做，我唔係要你做呢啲嘢。翻工嘅時候，但係你。跟住自由嘅時間，你有你自己嘅立場。喂，大佬，而家政治同經濟撈埋一齊嚟搞啊！咁你咪同大陸嘅國企有乜分別啊？係嘛？你不如每一間香港嘅企業都加個黨委書記落去啦，係監察大家每日嘅言行啦，喺、 嗯、 Facebook 裏面拉啲乜嘢啦，聽咩網台嘅節目啦。喂，你咁搞法，玩完嘅咯喎！ 唔係你唔好話。即系呢个咩所谓？你唔好所谓 香港玩完， 你唔好话，你唔好以为咩紧急法啊吓、啊，即系香港嘅法律范围以内啊，呢、這个港人高度自治嘅范围以内唔关中央事啊。唔系你最后尾你都要说服啊，外国势力点睇啊？如果你唔紧张外国嘅势力啊，即系其实你点会即系你点会而家行一国两制行到而家呢啲乜嘢啊，大佬啊？即系坦白讲，喂。你究竟你嗰个叫做系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嗰啲嘢，最后尾系要由西方国家认可，唔系由你讲噶，系嘛？你行紧急法，阿郭荣亨咪讲咗咯，美国就会将你等同系出兵，等同镇压一样。你唔好以为唔关你事。 唔系咁，跟住个问题就系、是、我谂亦都唔明，对你有咩好处咧？喂，第一，香港冇咗独立关税嘅地位；第二，立咗呢个民主人权法，惩罚晒你班即系官员，因为违反人权。喂，你系咪逼到去咁嘅场角先？嗱，当然我哋可以分析，就话喂，中国人搞政治就系咁噶啦，唔系你死就系我亡。 winner takes all。OK， 一系就我赢晒，一系就你输晒，冇得五十五十嘅， 系啊， 冇得六四嘅。其实而家我哋都唔系谂住同你五十五十噶，我甚至乎三七我哋都杀你啊！五个要求已经讲咗成几个月，讲到口都臭埋。 唔系我 你杀我哋两个， 系啊， 即系五分之二，我哋都调气起码顺啲。 唔系，其实我建议大家睇下，即系呢个 Winter on Fire。其实 Winter on Fire 咧，嗱，虽然好多勇武派咧，即系睇完之后咧，就觉得哎，证明自己嘅路线啱。因为其实呢个 Winter on Fire 咧，佢本身系讲咧，即系乌克兰人咧，其实系好天真嘅。佢本身佢个走上广场上面咧，都系行和理非路线，最后尾俾人棍打嗰一刻。喂，其实都系非常之愤怒噶，大佬。喂，你做咩啊？你都系乌克兰人嚟噶，你冇老豆老母噶，咁样样都系咁样话。甚至乎有啲咧，即系其实我哋以前即系好熟悉嘅画面，就系有啲人咧，嗰啲东正教嗰啲神职人员啊，喺啲即系警方防线前面咧，唱圣诗啊啲咁嘅嘢噶。咁最后尾，喂，大佬，人哋个个都识搞砖头啊、汽油弹啊、闪光弹啊、燃烧弹啊，跟住然之后你嘅隔佢原来乌克兰嗰阵时立咗条紧急法嘅反示威法啦。好似而家滾一發咁樣樣嘅，點搞咧？就 反蒙面花仲有， 就唔俾你遊行示威嘅時候戴頭盔。咁最後尾點樣點樣搞啊？佢將成隻鑊咁樣笠喺個頭上面啦，嚇、啊！即係個個都咁做啊。但係最後尾烏克蘭人佢係犧牲咗二百幾條人命，123條人命好似係，先至可以換嚟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總統落台。喂，但係如果你要搞嘅話咧，香港人如果再重新行呢條路咧？即系我谂，即系嗰种玉石俱焚嘅心态，我谂林郑你准备好未先，系嘛？即系如果香港搞落去嘅话咧，咪你中央都要谂下喎。虽然呢个唔系北京嘅，但系呢样嘢辐射翻大陆嘅话咧，有个连线效果咧，我谂即系你玩拳斗，你又玩到好开心，呢啲嘢咧最后尾咧有手尾跟嘅， 同埋自己食晒咯，最后结果 系啊， 自己顶晒佢咯。 咪亦都好彩，香港本身系金融中心，全世界望住你先至，大家只系睇 Winter on Fire 咋？喂，你睇叙利亚，叙利亚本身都系由和平游行变成内战啊，讲紧 系啊。咁所以就系其实讲真，我觉得啦，就系其实而家咧，我哋真系起码即系老土啲讲句，你系冇即系退步啊，冇让步嘅本钱啊。其实 唔系，同埋佢都系逼我哋去做呢样嘢。 系啊， 头先你讲呢个 point 嘅时候咧，佢、 啊、 令到我哋系去到一个 point of no return。 系啊，翻唔到转头噶，其实系。 系咪？ 嗯。 喂，怀念我都系一无所有噶啦。怀念我预计自己未来嘅前景都系一无所有嘅时候，咁、我咪同你细细一步。 啊。 喂，其实呢个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啊？系咪？ 唔系，其实好戇鳩喎。其实你边清算边倾偈啦，啲人系更加唔会同你倾噶嘛，更加愤怒噶嘛。 咪所以咯，成个嘅问题嘅核心，你唔去 address 佢、你唔系去解决佢、你系不停喺度泼火。等我哋越嚟越啲人咧，一系就死心，一系就更加愤怒。其实某程度上呢、這个都系谋略嚟噶。对江权姐嚟讲，最好你嬲啦。OK， 嗱，你掟嘢啊嘛，咁我咪拉你咯。好啊，仲好添，我揾到要拉嘅人。第二，你包死心，算啦，唔好同佢斗啦，我哋走啦咁样。 唔系，所以啊， 所以我有时谂，佢呢一个嘅谋略咧，系面对紧我哋香港人一路以嚟咧对一国两制嗰种不信任，系设计出嚟嘅。如果你撇开咗拳斗，撇开咗塔 Q 嗰啲讲法就系、是，根本我从来都系唔妥你班香港人嘅、你包仔镬镬都喺度搞搞震。是吗？我应你一次要求，应你两次要求，你仲嚟第三次？23条我撤咗，国民教育我撤咗，逃犯条例我都系噏下暂缓啫。嗱，我从佢嘅思考角度谂呢个问题咋？佢觉得今次我忍无可忍。OK， 你嚟嘛？唔单止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打镬你哋劲嘅。我嗰阵成个谂法就系咁嘅啫。呢个系一个独裁者同当权者嘅思维嚟噶嘛？冇得讓步，係咪啊？讓步即係好似當年六四咁，我哋即係人民共和國嘅鮮血係一手打翻翻嚟。 唔係呢個習近平， 所以我唔可以俾你哋包仔係喐到我嘅。 嗱，呢個習近平同以前咧，即係胡温啊、江澤民嗰啲唔同之處咧，佢係一個真心左膠嚟嘅。佢滿口馬列毛咧，佢而且佢自己又信埋嗰套，呢樣嘢先大鑊。即係以前，即係你話講胡温佢哋咧，佢講雖然係講嗰套嘢，但係佢哋唔信。喺香港咧，先至行一套咧，即係比較包容嘅一種政策， 務實嘅路線。 係啊，務實嘅路線。但係習近平之傻閪咧， 就其實真係信咗嗰套嘢啊嘛。喂，點解叫喂你叫咩咩咩冷容落嚟喺度宣講十九大精神？你係咪傻噶？咪白痴啊？你唔係指望人哋相信呢套嘢係嘛？而你以為人哋會相信，仲想行埋國民教育？ 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呢、這個世界、啊、老毛講我記得，定係恩格斯講我唔記得咗。啊即係唔緊要啦，當然你去左翼㗎啦，佢一定聽過啦。習近平壓迫力越大，個、 啊、 反抗係越大啊嘛。唔係習近平講啊，好耐之前恩格斯講噶。 習近平執口水尾啦嚇， 執個口水尾。 呢個毛澤東執口水尾啦。 老毛喺度執㗎嘛、啊。喂，你唔係喺呢一個咁嘅環境裏邊長大嘅，即係左派嚟嘅咩？係咪喺共產主義嘅政權裏邊？係、咪根據呢個馬克思、恩格斯？即是老毛的思想长大的人来的吗、你没有听过这句说话的吗、你都没有听过老毛讲的这句话真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的下场的吗、喂到今时今日你都还没醒的、喂这个真的令我摸不着头脑、喂我们讲了三个月、喂我从来没试过一次我是这么 puzzle 的喂究竟你在玩什么啊大佬在这里。 咪佢需要一個又一個嘅勝利，走去鞏固自己嘅權力啊嘛。 好啊。 咁難得林鄭月娥咁佢真係睇翻成個特區政府入邊，喂咁蘇花真係得佢一個係從來未同抗爭者就有個任何妥協，而且就攞到個勝利喎。喂，你諗下佢任即係做發展局長咁耐，喂拆天星皇后扮同朱海迪傾，轉個頭就揾人拉 Q 曬佢，連夠碼頭都將佢。去睡埋，跟住再讲咩喜帖街？喂，阿猿人即系我哋花生台领同阿风流主持阿猿人走过同佢倾，转个头踢走猿人，跟住成条系喜帖街同你铲咗佢。喂，无往而不利啊嘛！喂，习近平觉得喂咁掂啊？ 即系佢有一个好打得嘅一个 CV 系咪？ 系啊，咪而且佢嗰种 表面啫， 佢嗰种好打得，即系好不择手段噶嘛！嗰个玩法系抹黑抗争者，然后就同嗰班地产商打龍通全方位咁樣走去封殺當地嘅居民同埋抗爭者，咁走去做一個城市再做啊嘛，咪用同一個方法管治香港咯。 咁但係咁攬炒嘅啫喎， 唔係啊，佢覺得喜帖街又得，天星皇后又得，點解香港唔得？ 拉埋去成個中國噶噃。因為點解啊？頭先我哋解釋咗啦，你可以喺呢啲咁嘅小嘅戰役裏面係無往而不利。OK， 在香港的大的政治问题上面已经不是只是香港那么简单了。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嘛。 所以有些人呢就说习近平啊，即或者林郑这类人呢就始足啊，即是这个什么始足这个啊曹操口中的即是这个啊袁绍啊，袁绍是什么呢？即是见小利而亡命，是吧？不是干大事而失身啊。 最后的结果你只是一个卖国。因为为什么全世界而家系睇紧香港人呢一次嘅抗争啊，去衡量你系咪真系大国崛起啊？喂，你好大镬噶喎！即系当年呢个金乃迪咁讲，佢喺呢个柏林围墙嗰度，对住呢一个嘅西德人啦，我哋大家都系柏林人。当有一日全世界好多人都话我哋系香港人嘅时候，就系、是。对抗共产主义政权嘅一刻， 我哋搞呢啲咁样嘅即系全球啦，嗰啲灯报啦，即系连灯仔搞呢个全球灯报系非常之有作用，真系 stand with Hong Kong 啊！你见到嗱 G20 就冇 stand with Hong Kong 啦，但系虽然真系有少少声音啦，但系最去到 G7 真系 stand with Hong Kong 啊嘛，系嘛？ 你睇下波兰人 系啊， 拍晒片啊， 拍晒片啊， 十几万人 啊， 喺度睇咗啦，喺 YouTube。就 stand with Hong Kong 嘛、 哦、 支持香港嘛，好啊，你镇压啦，你镇压啦，你喺全世界面前出丑啊、天安门嗰个债你孭咗30年嘅，你已经你再嚟搞香港啊，所以我哋唔使惊佢，我最后总结就係、是、喂你越惊佢佢越肆无忌惮，你咪滥暴囉，我哋都烂命一条，係咪立法会议员都拉落，志峰哥都拉落， 唔系如果你最后 咩？我怕你咩咧？ 你拉到去一个逼爆监狱嘅程度嘅时候咧，嗰就系全民抗争嘅时代嚟噶。呢个系即系咁讲，我觉得而家今次反送中运动有危亦都有机，系嘛？即系危嘅地方就系如果我哋让嘅话咧，我哋就永无翻身之日，就好似梁继平话斋，一输就输10年。但系即系亦都有一个机会，一个契机，就将我哋而家同中央嘅矛盾咧，一次个大摊牌，即系包括嗰啲所谓咩大湾区啊。 系嘛？即系呢啲咁样嘅大白象工程啊，呢啲咪掠水工程啊，全部一次过摊牌咯。咩啲国民教育嗰啲嘢，咪因为如果我哋今次唔抗争嘅嘢咧，佢哋永远咧佢就间中阴啲又翻嚟噶啦。呢啲就系、是。 咪好簡單啫嘛！你諗下，連謝偉俊佢而家班友仔都講緊啦，取消埋區議會選舉佢啦，都費事同你 戰成咁啊，大佬！ 即好勇鬥狠到咁啊！不如咁啦，我係 wise 你啊，取消一國兩制佢啦， 玩完噶啦，香港 唔好五十年不變啦！你哋自己燒翻本基本法去啦，係咪啊？你應承咗個嘢，一朝一次喺度即貼彈票。我都未同你計呢條數， 唔係冇所謂啊！而家佢哋即係你 歪爛塊面， 係啊！喂，大佬成班你講謝偉俊、何君瑤，即係文革小組咁樣。喂，呢輪咧，你即係如果你 like 咩謝偉俊、何君瑤嗰啲咁嘅 Facebook page， 喂，真係好有娛樂性嘅、啊、大佬，仲講緊喂721元朗事件係警醒香港人嘅一個逼不得已嘅手法，真係一流呢班人。 喂，你有心機睇我真係冇。 喂，好過癮㗎佢哋，真係反駁佢話，喂，真係。香港人人脸客系乜嘢嘢？就系狮子山上面嘅一堆，唔系啊，皮肤病啊， 嗯， 真系冇戏讲咯。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喂，听日啦， 听日大家就小心自己吓、啊，即系 香港人加油，万事小心， 系啦，万事小心啊。好，咁啊，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